今日嘅佛经故事，剧名叫做《譬喻品》。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啊！ 阿生啊！ 老爷啊！饮糖水啊！ 糖水系嘛？ 系啦， 摆低。 老爷啊，你饮啦，已经啱饮噶啦。 我会噶啦，阿生啊！ 啊， 好夜啦。你都去休息啦， 唔紧要。少爷佢哋仲喺花园处玩紧，等阵我仲要去睇下噶。 咁夜啦，佢哋仲喺花园啊？ 系啊，阿少爷啊、小姐啊，咁今晚就请咗一班朋友翻嚟食饭。咁食完饭咧，喺荷花池嗰度玩音乐，小姐啊朗诵添。佢哋话仲要食埋宵夜，咁所以仲有排玩噶。 仲有排玩添， 系咯？ 唉，佢哋有咁多节目啊，玩音乐又朗诵，都几有趣噶 吓。老爷啊， 嗯， 你老人家好似有啲心事咁嘅。 嗯，系啊，我系有啲心事。 系咧，老爷啊，请你恕奴才大胆啦。究竟是什么事，可不可以讲给奴才知呢？ 可以啊，你啊在我度长大的，由书童啊升到管家啊，你好负责又忠实，乜都知道。 是奴才一家人都在府上受恩，老爷的家事奴才是应该尽心尽力的。 嗯，阿生啊， 啊 呢次我嘅心事呢，你都有份噶。吓、 啊，老爷，我都有份嘅。 系，系大慧事，你唔使惊。 咁系咩事啊，老爷？ 嗱，呢间大屋已经有好多百年噶啦。嗰啲梁木、方肯啊，同埋啲柱都霉烂枯朽啦。 哦，呢点我都知道，不过梁木可以换过嘅啫，唔需要担心噶。 我担心嘅就唔系呢啲啊，我担心嘅系火烛咋？ 火烛？ 嗯， 火烛， 火烛啦、啊，你未曾见过火烛？讲俾你听啊，好得人怕噶。熊熊大火会燃烧一切噶。 哦，原来咁得人惊噶。 嗯，我担心嘅都唔系呢啲，系人命啊。 人命？ 嗯， 乜会烧死人嘅咩？ 哦，大火会烧死人噶。 哦，咁有冇得救噶？ 唉，千祈唔好等大火烧到嚟。要事先走出去先得 噶。咁啊，老爷啊，咁你教我哋点做啦？ 好啊，好啊，我会教你哋噶啦。 哦， 嗱，打开厅门，等我睇下荷花池嗰边。 好啊。 嗯。啊，荷花池嗰座凉亭。真系灯火辉煌，好热闹咁啊！ 系啊，老爷，好多人客喺里边噶。小姐嚟啦！ 父亲，你喺呢处啊？ 系啊， 表伯，你好嘛？ 阿太啊，你嚟咗咩？ 系啊，表伯。今晚华哥同埋班朋友玩音乐，叫埋我嚟参加。不过我嚟嗰阵，表伯未翻嚟，我都未曾同你问安添。 唔使客气咯，后生仔女玩下聚下都好嘅。林老板， 嗯， 你玩乜嘢？ 父亲啊，阿哥佢弹古筝，阿嫂系奏七弦琴，咁我咧， 咁你又玩咩音乐啊？ 我啊，我朗诵。 朗诵啊？ 系啊。 佢哋个个都话把声好听，咁咪叫我朗诵咯。你话好唔好啫？ 哦，好，朗诵咪朗诵啦。咁你朗诵乜嘢？ 你估下？ 我估下。 嗯。 嗯。啊，系唔系念一首诗歌呢？ 唔系。 唔系啊，表伯。 唔系啊。 表妹话想念一首普门品经文。 哦，普门品经文啊。 嗯。 啊，你系咪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 表妹啊，系咪啊？ 咪就系咯，系父亲你教我念噶嘛，我日日都有念噶。 好，灵表噶。 嗯。 你念普门品，有冇求观音菩萨加庇你啊？ 梗系有啦。我求佢加俾我靓啲咯。 哦，乜你净系得咁小心事嘅咋？ 系咁咋？嗱，父亲你样都有得俾我啦，我已经好幸福噶啦，咪求佢加俾我，等我靓啲添啦。 哦，原来系咁。 系啊，表伯，不如你都嚟参加我哋嘅集会啦，好吗？ 哦，好好。 系啊，父亲啊，你嚟听我朗诵啦。 好啊，好啊，同大家聚下，好。 咁系噶咯噃。 嗯嗯。 啊，不如咁啦。你都坐艇过去凉亭嗰边啦，好唔好？ 坐艇？ 系啊，坐艇仔好好玩噶，风凉水冷，好开心嘅啫。 系啊，表伯，只艇仔好定噶，可以坐四五个人嘅。等我撑啊，坐艇点都快过行路噶。 都系唔好啦，我自己由九曲桥行过去就好啦。 好嚟啦，咁奴才陪你行啦。 好啊，好啊，你陪我啦。阿泰明啊， 啊， 你小心啊， 啊， 顾住明玉啊， 得噶啦， 得啦，表伯，你好声行啊， 好，好，得啦，得啦，啊，桥柱都挂咗灯笼，够晒光猛啊，啊， 系啊，老爷， 父亲， 父亲，好啦，好啦， 我哋嚟齐啦。 大家咁齐喺树玩音乐啊！ 系啊，父亲，我弹古筝啊！ 哦， 我奏嘅系七弦琴啊！ 哎呀，好啦好啦，唔好阻咁多时间啦！嗱，等我嚟朗诵一节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啦，好唔好啊？ 哦， 大哥啊，大嫂，泰明啊，我要你哋奏乐噶噃。 得， 不过细声好啦吓，唔好嘈住我噶。 得啦， 得啦， 会啦。 嗱。我朗诵一节嘅啫噃， 哦，一节就一节啦，虔诚就好啦，多少唔拘嘅。 嗯，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圣彼世间音，是故虽常念，念念勿生疑。观世音净诚，于苦恼死难，能为作依故，具一切功德，慈眼视众生。福聚海无量，是故应顶礼。 哎呀，系咪咧？系咪咧？我都话噶啦。我话咗好多次，啲人硬系唔信我讲嘅。唉，你话点算啊， 老爷？好烟啊！点解咁大火焰嘅？啲柱弹都会着火，仲冧落嚟添。老爷啊，究竟咩事啊？ 究竟咩事啊？生啊，呢种情形就系火烛啦嘛，知道未啊？ 哦，咁就系叫做火烛啊？哎、就系、是、你头先提过嘅火烛啊？系咪啊，老爷？ 火烛就唔止冧了，仲会死人噶。 哦，咁点算啊？老爷，咁而家点算啊？ 行如闪电，个天周围黑晒，就嚟落大雨， 就嚟落大雨添，咁咪要走咯？ 唉，系啦，而家就要走噶啦。如果 果唔系都落大雨翻大风，就更加难以甩身噶啦。 哦，老爷啊，而家我啊想起你时时对我讲嘅道理，火烛嘅证言的确系好恐怖嘅。而家我知道，我而家信啦，老爷啊，你救下我啦，你救下我啦，老爷。 你不识嘢，只要你对火烛有认识啊，相信我嘅说话，照住我嘅方法去做。你就可以走得甩身，可以出生天噶啦！ 多谢老爷。 啊，个屋里边仲有几百人，点算呢？劝又唔听，叫又唔理，唉，大祸临头，依然执迷不悟。 哎呀，我都惊到懵晒添，真系啊！少爷、少奶、小姐，里边仲有好多人喺度噶，等我去叫佢哋出嚟先啦。 好啦，你试下啦。我正话叫咗噶啦，佢哋唔听，咁日尾挂住做自己嘅嘢。 我去啦，我去啦。 火烛啊，少爷、少奶啊，你哋出嚟啦！ 华哥，你睇下嗰个阿生啊，越嚟越冇规矩，喺度嘈喧巴闭，你做乜嘢？ 生，嚟，唔好咁冇规矩，嘈喧巴闭啦。 唔系啊，少爷、少奶系咁噶，而家火烛啦，大火烧到嚟啦，我嚟提醒大家咋。 哎呀，识乜嘢？你火烛喺父亲度学多少口头禅，就周围嘈喧巴闭。 哇，火烛啊，系真噶，你睇下，火烧紧啦，我叫佢通知你哋噶。 父亲，我哋见到火烛噶啦，由得佢烧啦。我哋间屋咁大，几时烧到埋嚟噃？ 系啊，我哋间屋咁大，就算冧咗几条柱都好闲啫嘛。 系啊， 咪叫人整翻佢得咯。 咁讲啊，你哋见识少，唔知道火烛犀利，一旦烧起上嚟，渣都冇噶，仲会烧死人添。呢间屋净系得一个门口，好危险噶。 阿福珍啊，福珍，我哋有啲事翻咗嚟先啦。 系早啊，大家都要走噶啦，要甩身先就得噶啦。 哎呀，父亲啊，我哋都要做埋嗰啲事先得噶，大把时间。 系啊，我哋唔系唔想走，迟啲先啫。啊！玲玉佢哋嚟啦！ 系啊， 玲玉，玲玉， 大总话你做咩啫？有人等你哋啊！玲玉，我哋咪嚟紧咯。 系啊， 咦，父亲，乜你都喺呢处啊？ 玲玉，你过嚟，你过嚟，我话俾你听啊！ 哎呀，父亲啊，我哋做紧正经事，唔系玩噶，你唔使嚟教训我哋啦。 唉，就算系玩，我准嚟噶。我话俾你听，大火烧紧嚟啊！ 系咩？ 啊！ 哦，喺嗰头啫嘛，几时先烧过嚟呢边啊？ 唉，我未见过火烛嘅恐怖场面，系唔识得惊。不过我系过来人，你哋要信任我嘅说话，快啲跟我离开呢度，迟啲啲火烧到埋身就走唔切噶啦。 父亲，咁去边度好啊？ 我哋离开呢度大火燃烧嘅地方，自然有好着落噶啦。 究竟系边度都 咁差？你讲 啦，话俾你知都冇用啦，因为你唔明白，你离开火宅就自然海阔天空 了。哎呀，唔好讲咁多啦，太明仲喺花园等紧我噶。喂，大哥大嫂啊，你哋知唔知啊？佢有好多法子揾钱嘅啫，不如听佢讲仲好啦。 咁我哋翻入去先啦。 哎呀， 翻入去啦， 你哋喂。 老爷啊，行累啦。 得掂啦！既然佢哋执迷不悟，我要用另外一个方法引佢哋出嚟啦。 点样啊，老爷？ 你听我话啊！你即刻去打锣，仲吹起号角添。 老爷啊，吹起号角啊！号角系工人大集会嘅信号嚟噃。 唉，我要聚集晒所有工人。仲有啊，你吩咐各部门。开晒全部仓库，搬晒一切珍贵嘅财富出嚟。 哦，咁好啦，好啦。老爷啊，放喺边度啊？ 放喺白牛车、绿车、羊车里边啊。制度佢满晒为止啦。 咁啊，不过咁啊，老爷，我哋有好多车噶噃，咁要攞几多出嚟先够啊？ 应有尽有啦，从山同车都拉晒出嚟。大火啊，劫难开始， 財貨應該疏散啦。 老爺，咁咪好可惜。 唉，有咩可惜？財富係要嚟應用嘅，布施係結緣啫，好有價值。淨係擠喺倉庫有咩用啊？而且大火之下都冇得剩啦。 係嘅，老爺。 阿生啊，我而家叫大家出嚟，話俾佢哋知，有三種車，又有珍奇寶貝，任由佢哋攞啊！ 我明啦，老爺啊，你就用呢個方法引佢哋出嚟。 錯啦，你大聲叫啊，傳開去啦！ 好啦好啦， 大聲叫， 我去啦我咧。 出嚟啊！有白牛车、木车、羊车，装满 世 珍宝嘅任你哋攞噶！ 我哋出嚟，出嚟，出嚟，出嚟！ 牛车，羊车啊！ 好得得 咁， 哎呀，出嚟啦！ 出嚟啦！ 出嚟啦！出嚟啦！哎，我哋出嚟啦！ 出嚟啦！出嚟啦！快啲啦！快啲啦！ 唉，雀子出嚟啦！ 我要牛车啊！嗰度啊多啲珍宝噶， 我都要牛车。嗰架车靓好多嘅， 你老车都几好，好多珍宝啊！你等我啦。 牛车，牛车。 各位善知识，刚才讲嘅故事是一个譬喻，附庸是我，儿女是众生，间大屋是世间，大火就是生老病死，众生在烂坏了的大屋之中无从醒觉，只是醉生梦死，饱受各种苦恼煎熬，不懂得惊慌，亦不懂得厌弃，所以亦无求解脱，虽然遭遇苦楚，亦都不以为患，我唯有用这个方法引导他们。